消失的那天，晴朗无雨，空气质量据说是一级。这个城市少有的洁净，我以为你只是出去呼吸呼吸。你的抽屉慌乱如昔，你的头发还缠绕在梳子里，你的开门声随时会响起，我等了又等，爱是一片空气。 放你

请微风潇洒自如自己，你也将那落叶卷。 叹息，看高楼大厦在风中叹息，但我至少还有你，一碗汤，一支画笔，就也足以找回忆。小屋，养一只狗，种一棵树，再一起铺一条十字路，无拘无束，听微风。潇洒自如接近你，也让那落叶卷起，看高楼大厦在风中叹息，但我至少还有你，一碗汤，一支画笔，就也足以 城市平淡日子，他要寻找生活的刺，生活是这样子， 你烦不烦啊？ 不是啊，转身撞到现实啊，只能如是啊，他却依然啊，对现实消失，放下玩具，举起双手，都没有为此，只是。 是个很久远的事，在歌舞升平的城市，残守的将要丢失。 一生中可以喜欢很多人，但心疼的只有一个。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，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-5175-1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笑着世界，而我只是想为你写下这首歌，这是为你唱的一首快乐的歌，一路伴随着我奔向南方。寂静的站台上，快擦干你的泪水，和人们离去，因为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疯狂。嘿，请绽放你的笑容吧，惊喜那绵绵夜雨已经消散。嘿，请绽放你的笑容吧，因为所有忧愁已随我远走。笑容吧，因为所有忧愁已随我远走。嘿，请绽放你的笑容吧，惊喜那绵绵夜雨已经消散。嘿，请绽放你的笑容吧，

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从前，拥有了一个人就拥有一生，我以为不会重蹈覆辙的我们，原来一样天真。

问我怎的痛。心事不再直言，豪情仍在痴痴笑事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敲响你的门。